道， 别肉麻了。 好啊，又抓到一对儿，学校三令五申，不许男女，不许男。 男？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 十来秒吧。罗隐，不许装蒜。 什么？又抓到一？ 那恭喜您，又抓到了一对儿。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第67集。 也许组委会没有想到既有学生懂得深度学习，并未邀请任何这方面的专家参与大赛点评。见评委们一个个眼神茫然沉默不语，沈西懒得再讲，进入下一部分，健康检测。这个 AI 马桶呢，还能检测水中是否含有血液，更早的发现胃癌、肠癌等等这些消化道类的疾病。啊，它也能提示怀孕，电脑会自动分析，也是用人工智能。马桶自带手机的 APP， 实时检测身体状况。它还支持音控，冲水、冲屁股、检测都支持音控。可以用于公共厕所，也可以用于有老年人、残疾人的普通家庭。目前它的识别程度很高，大家可以说一句冲水试试看。沈西认为感应马桶不太给力，经常要么不冲要么瞎冲。 冲水，冲水，冲水， 连续几遍马桶不为所动。一众评委看向沈西，觉得对方马失前蹄。 这个普通话能再标准一些吗？ 那个评委不知道是哪里的人，平翘舌不分，把冲水念成了冲水，沉默不语。另一专家急忙出声化解尴尬。 冲水。 马桶发出咕噜一声，一大股水盘旋涌入假下水道。 口音倒是一个事儿，以前竟然没有考虑这个，这点可以好好改进一下。 回过神儿，他发表结束感言，众评委们知道终于可以结束不适了。然而虽然不适，却不能不承认创意技术都是顶级，远超普通的高中生，或者说连硕士博士都未必有着能力。那孩子叫沈西，真是一个奇葩。专家评委走后，沈西百无聊赖。他是一个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的人。此时懒病一犯，便将马桶当椅子。周围的人只见一个顶级帅哥两条长腿一叉，在马桶上休息。 沈西坐了片刻，忽然野兽般的直觉让他感觉不对，他噌地跳了起来。与此同时，屁股上的马桶轰的一声倒下。他毕竟只是高中学生动手做的简易马桶，并非正规工厂流水线上生产出的标准产品，立得并不稳固，被沈西1.8米的身高体重一压竟然倒了。马桶里面假的道具满地乱滚。刚才沈西演示完毕，没有把仿真的道具掏出来放好，此时 AI 马桶倒掉，他们四散而去。沈西一看不好，急忙扶好马桶，然后到处去追捡那些假的道具。两分钟后，沈西终于收好，一个一个仔细查看，都没摔坏。坐也不能坐，站又不想站，沈西离开摊位，到处闲逛，觉得 99% 的参赛作品都过家家，更像小发明、小创造，没有多少技术含量，比如什么防滑鞋底、新型插座，而少数几个又厉害得很。沈西好奇问参赛者算法的问题，对方基本含含糊糊闪烁其词。于是沈西知道，这大概就是王副校长曾经说过的爸妈的项目，或者买来的项目。到了周五晚上，第33届全国青少年科创大赛闭幕。在各部门的努力下，经过一周的展示、评审和交流，颁奖时刻终于到来。按照惯例， 主持人上台，欢迎一大串人。沈西开始玩，掏出手机，打出一个五连爵士。一连串的杂七杂八过去以后，闭幕式终于进行到了重要的颁奖环节。沈西拿下耳机，科技创新成果竞赛项目名单，三等奖，150个。沈西听着，没他。二等奖，100个，也没他。一等奖，50个，沈西发现还没他。得，真被王副校长那口毒奶奶中，拼一下拼输了，一无所获，铩羽而归，白忙一场，回去要丢脸了。算了，这一年来偶像包袱一掉再掉，都习惯了。 其实在发现几十个评委没有人懂人工智能以后，沈西便不抱希望了，想也知道够呛。 沈西新开一局游戏，在昏暗的灯光下画面非常绚丽，台上主持人却更加慷慨激昂。 最后是本届大赛设的最高奖项，中国科协主席奖，该奖用以奖励大赛中最突出最优秀的青少年科技创新项目，共有3名学生获奖。第一个，水循环消毒柜；第二个，通用电源适配器；最后一个会是谁呢？ 沈西抬起眼皮， 最后一个项目编号 BL000001， 项目名称。 主持人顿了顿，似乎十分难以启齿，不过还是艰难地开了口， 项目名称，聚节水，聚健康，日出东方未经一拜，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兵来将挡，水来土淹， AI 马桶。代表队 LL 省，姓名沈西，学校 CC 市。 沈西调调眉毛，退出游戏，直接掉了颗星。没有想到啊，有点意思。在主持人的欢呼声中，沈西迈步走上台子，下面一大群人紧紧盯着沈西，都想，我去，输给那个到处捡屎球的家伙了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尹桂芳颁奖，他为沈西挂上金牌，递上证书。沈西单手挥挥，又吹吹头发。主持人叫三人发表2句感言。 感谢学校，感谢老师，感谢我的父母，还有感谢水晶皮冻，你是我的骄傲，希望有一天我也是你的骄傲。 念完下来，在尹里八卦的眼神当中夺过尹里的手机，将吩咐对方拍摄的视频发到自己微信，又转给水晶皮冻。 恭喜。 夏九家很快便回复了，仿佛一直都在等着。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看见沈西成为 TOP3， 夏九家在心中低语， 你已经是我的骄傲了。 他知道这一次大赛共有3000多件作品参赛，要奖励。 什么奖励啊？ 没想好，等我回去再说。 那什么时候回来啊？ 周一。周六还有一场公开展示，任何人都可以参观。晚上启程，周一下午到。 啊？任何人都可以参观？ 对，以前都是周五车展，这回改到周六车展，加一天的公开展示。 哦。 放下手机，夏九家有些无法集中精神。他忽然想知道，得到大奖的他的歌在宽敞明亮的展厅中向社会各界介绍他自己的科技创新成果时会是什么样子。这种机会很少很少，也许明年的沈西便与今年不同，不，也许下个月的沈西都与这个月的不同，那么自己便会错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了。 到时候可能会有遗憾吧， 在未来的某一天想，那年17岁的沈西在夺得大赛特等奖时，是不是与现在有别？ 夏九家想着想着，手指已经先于头脑行动。他打开支付宝 APP， 买了一张早上直飞重庆的票，第二次为沈西逃课，还是一天，又喜又气。他觉得沈西真是一个祸害，把自己给搞成这样。 算了算了，睡觉了，明天早上5:20就得起床。 展馆当中，当沈西第860遍介绍 AI 马桶时，却冷不丁看到洞洞走过来时，简直疯了。他以为自己眼花，眨眨眼睛再睁开，发现洞洞还更近了。身材高挑，皮肤白皙，那么漂亮，在人群中非常显眼，独一份的相貌气质。 如果你要闯祸呢，咱们俩就猜拳。 你会猜拳？ 嗯，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本期完，感谢您的收听。